三千只能千文要分，千马土匪万四千刀，他金为虎山，十马佛山雕，百丈在三千，壮志寒山岩，雄心震深远，带藤当日燃油，混世白金烟刀飞朝明教堂。